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，我是节目主持杨俊贤。咁成日都有话啦，哲学呢是希望可以为我哋寻求一个幸福嘅生活嘅。咁但呢其实要寻找幸福嘅生活呢，往往都唔系咁一帆风顺。而其中一个呢，作为人必须要面对嘅问题呢，就系呢个变幻嘅世界。世界可以话变幻莫测，变幻无常嘅。而好多时候呢，我哋对个世界呢有一个期待，希望佢有一啲嘢可以恒常不变，从而呢成为我哋生命中嘅一个锚。但系呢个锚呢唔系咁易揾到。而尤其是在我哋变幻莫测嘅世界里面呢，当你揾唔到呢个定心嘅水泡嘅时候呢，往往就会为我哋带嚟苦困，带嚟困惑。咁於是呢，哲学其中一个要解决问题就系，面对呢个变幻莫测嘅世界，人类可以点样自处呢？所以今集我哋希望可以同大家探讨下变幻同埋无常。好啦，咁今集呢事不宜迟啦，介绍下呢我哋有嘅嘉宾先。咁今集呢就万众期待，非常之高兴，就系上季呢我哋最重量级嘅嘉宾，今季有好多观众希望可以再次请到上嚟嘅秋生，系啦，非常之高兴啦，请到佢同我哋谈谈咧，际遇啦、变幻啦。我知道秋生有好多睇法嘅，我先化妆上倾过。 好多变幻啊嘛， 系啦，咁样嘅可以我哋慢慢倾。咁另外我哋两个常设嘅主持啦，包括咗康庭同埋阿超啦，咁都会一阵间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唔同嘅哲学理论啦，哲学家点样面对解释呢啲变幻。咁不如一开始咧，我哋事不宜迟啦。首先咧就有啲比较个人啲嘅角度入手啦。就是其實變幻有好多種嘅，咁人人都只係際遇，而呢個變幻作為一個事實咧，我諗係會慢慢引申到咧，我哋點樣面對變幻，點樣面對呢個無常嘅嗰個做法。咁所以首先由我哋嘅際遇開始講起。咁我知道咧，秋生即大家都知啦，秋生今年咧就有啲變化，我似乎係你都未必會估計到啊。譬如揾翻兩個親生哥哥啦，等等。咁唔知道即係親生啊，秋生有冇啲可以分享一下你今年啊，或者之前對於變幻啊？嘅一啲自己嘅體會，有啲咩經歷啊？等等， 變幻就好正常噶啦，人生個個都變噶啦。sorry 啊，最近真 係天氣講錯 咧，變幻啊真係， 你估唔到啊！想講嘢嘅時候，突然間 天氣又先出嚟，天氣又變幻啊，人又變幻啊。有啲人就變多啲，有啲人就變少啲。咁但係無論變多啲變少啲，其實萬變都不離其中，都係變㗎啦。即係問題你變得多變得少。即係有啲人就譬如打個比方，有啲人好似出去探險咁樣，有啲人一世個生命都係咁樣探險咁樣。咁你遇到好多風暴啊，遇到好多又係野獸啊，有唔同嘅克服唔同困難啊，咁有啲人高高低低。有啲人呢就好平淡嘅。喺條村嗰度咁咪喺條喺一條街有啲人咧灣仔都唔出㗎，咁啊成世都係灣仔嘅啫咁樣。咁但係始終喺有啲大變幻、啲細變幻都係變幻，咁好正常啦。 好正常。所以咁你自己喺陪家媽媽揾翻兩個，你估唔到啊！我估計係兩個親生哥哥嘅時候，你點樣？ 佢呢個大啲， 係啦，呢個係一個大變幻嚟㗎啦，唔係淨係 出奇啲呢、這個，即係有一啲你係諗住呢一世都唔會發生嘅嘢嚟 㗎。 即係譬如有啲人我諗住我呢一世我都唔會係李嘉誠㗎啦，咁樣突然間唔知下個禮拜你變咗李嘉誠咁， 我都想試下呢 個有機會，可能有㗎，有人係咁啊！突然間你睇下有啲咩有啲人中咗獎啊嗰啲，咁突然間變咗巨富、啊。 呢個係大家鼓勵大家繼續買六合彩理由嚟㗎嘛？你點知唔係你咧咁樣？ 有人會係有啲好突然嘅大變幻嘅，有啲突然間就衝咗上去個山頂，有啲突然間落咗地獄咁樣啊嘛，咁個個唔同啊。咁我嗰單嘢又好神奇啲嘅，即係覺得咦咁都可能會發生啊。不過其實人係走唔出空間、時間同埋偶然嘅。 嗯， 你三樣嘢永遠都係偶然啊，永遠喺人生入面會出現嘅東西嚟。 所以你冇預計到你會揾翻兩個哥哥啦，當然，但你又可能已經預計咗一定會有啲咁嘅變幻出現㗎啦。所以對你嚟講，未必係真係咁大嘅。 變幻就多同少嘅啫，即係但係咧，多同少入面咧，有啲變幻咧，你都會預計到嘅。 嗯， 譬如話你年齡嘅變幻啦，咁人，譬如你個終極，你嘅死亡嘅變幻啦，咁呢啲又你會預計到啦。 講開呢度， 但係你有啲變幻你預計唔到㗎嘛？ 係啊，所以我哋一般可以將我哋遇到嘅變幻咧分成兩種啦。有一種咧就係我哋已知嘅，即係既定一定會有嘅變幻；有一啲咧就我哋未知嘅，即係估唔到突然間出現嘅。咁可能抽身揾到兩個哥哥啦，又或者甚至係上年金像獎講一段説話會俾人咁樣誤解啦。呢啲係屬於比較唔能夠預期嗰邊。 係嘛？咁我哋知道有啲係預期到嘅。 唔解嗰啲都唔，而家個世界都唔出奇㗎啦。 都係估計到嘅。 唉、哎，即係入 咗接抽身， 你入咗精神病院，你梗係有神經佬㗎啦嘛。咁有咩咁出奇啊？ 但你估唔到佢誤解成點樣啊嘛？係咪？ 你抽身都估到埋可能。 咁你十個癲佬，個個唔同癲法啊嘛。咁你唔知道你遇到個點癲法嗰個啊嘛？係咪？有啲係斬人嘅，有啲係自言自語嘅。咁你唔知係呢個唔知啫，但係癲嘅一定係㗎啦。 咁我知道阿超對於既定嘅變幻嗰邊咧，都有啲諗法嘅，因為你有啲體會係嘛？ 即係所以講到點樣應對變幻咧，陣間我哋再傾偈啊。咁而家講翻啲變幻嘅事實先啦。我諗頭先秋生講嗰啲咧，係一啲比較戲劇性啲嘅，就唔係話一般人會無啦預期到嘅。咁我話講下另一個大類啦。頭先秋生都提到，有啲嘢你明知嘅，但係明知嗰啲變幻咧。可能都有啲殺傷力嘅，咁啊，譬如就係年齡嘅變化啦，咁啊，觀眾睇唔出啫。其實我今年就快40㗎啦，係食得防腐劑多啫。咁咧嗱，其實中年咧，我一早就知道一定會步入嘅。我記得我讀中六嘅時候已經睇呢個亞舍小品咧，梁實秋先生有一其中一篇叫《中年》，佢話咧後生嘅時候咧見到鏡咧就總係想照一下嘅，咁啊真嘅喎，我係喎。但係一到咗中年咧，見到鏡唔想照㗎。咁我呢兩年係深切咁體會到。即係其實我十幾歲已經知道中年係咩狀態，但係估唔到呢一兩年真係感覺到嘅時候咧，原來那個體會係同我先前即係先前係預期唔到 的。有啲咩唔同咧？ 咁樣咧，我想講兩點。咁咧就第一點，我不妨試下用一幅畫嚟説明一下啦，好嘛？咁就呢一幅畫咧，我舊年咧遇到嘅呢、這個畫家嚇，之前我咧。呢啲畫你諗下，如果係我僆仔當打嘅時候咧，我眼尾都唔會睄下，因為佢冇官能刺激啊嘛，唔繽紛啊嘛。你諗下，如果呢幅畫隔離左邊擺幅 Monet 畫火車站，右邊擺幅梵高 Starry Night 咁，再隔離係 Andy Warhol 畫罐頭湯，我諗年輕嘅心靈係唔會睇呢一幅嘅。即係呢個畫家咧，就係、是、叫做 Corot 啦，中文譯音叫柯諾啦。咁咧，我舊年咧，即係喺非預期嘅情況，唔係特登為咗去個美術館睇呢幅嘅，我諗你睇第二啲。咁啊，好偶遇到佢嘅畫咧，就俾佢攝住咗，就行唔開。點樣用嚟説明中年咧？我真係睇到呢個咧，好有中年嘅感覺，就可以用兩個字去形容啦，就係、是、鄉愁。因為我發覺原來步入咗中年咧，會有一種回不去嘅感覺。即係以前都知道嘅，梗係你廿幾歲嘅時候都知道你翻唔翻去細個啦。但係嗰陣時唔係一個咁入心入肺嘅感覺嚟。去到中年咧，覺得係有啲嘢追唔翻。回不去，即係頭先嗰幅畫咧，你發覺咧就係佢周邊咧，嗰啲樹咧係有風嘅，即係動態。但係佢每幅呢啲風景畫咧，中間都有一個角落係畫一啲靜態嘅人。咁咧兩樣嘢動靜配合埋咧，我就感覺嗰啲風咧，如果用個歌詞嚟形容，係嗰啲我勸你早點歸去嘅風，即係嗰個中間嘅靜止，有時畫啲人啊，畫啲樵夫啊，甚至畫啲森林先至畫咩冇乜所謂。其實嗰個係代表住可能係人生嘅一個原鄉嚟。咁、譬如你問我原鄉，我細個婆婆湊大嘅，我住彩虹村，咁我婆婆成日攬實我，咁我真係好想翻去佢嘅懷抱，因為無憂無慮、無牽無掛嘅細個， 即係鄉下一樣啦。 人到中年啊，好多挑戰啊，咁啊，即係你想翻去嗰個懷抱係翻唔到嘅。咁呢個係第一個感覺啦，回不去啦，追不回啦。我諗唔一定要睇畫嘅，我諗好多媒介咧都可以幫我哋可以領略一個中年狀態。譬如我講個電影啊，我諗好多人都。有興好喜歡日本嘅新海誠導演嗰啲動畫嘅電影咧，好有名。譬如《秒速五厘米》啦，早兩年呢個《你的名字》啦，佢嗰啲作品咧，成日都畫火車嘅，因為火車好快， 佢喐個感覺，即係頭先個風一樣。 係啦，佢就話俾你聽咧，無論你幾快，有啲嘢你都追唔翻。即係雖然佢嗰啲電影嘅主角當然係年輕嘅帥哥美女啦。但是我好思疑咧，能夠創作呢種故事嘅人，一定係一個中年嘅心境。咁所以我呢個係我第一個對於中年嘅體會。第二個咧，呢、這個真係想請教一下秋生，就係、是、我呢兩年都有一個好強烈嘅感覺，就係、是、咧有一個唔上唔落嘅感覺。即係譬如我哋見到一啲前輩咁，即係秋生喺佢嘅專業嘅領域，當然係爐火純青咁啦。我唔係嗰個圈子啊，我講翻我嗰個界別咧。譬如我哋呢一輯有一位老師陶國章老師上咗嚟兩集咁啊，即係佢無論學問、智慧、人品都可以去到一個好高嘅境界啦。我唔係好能夠想象我可以去得到。咁但係咧另一方面咧。嗰啲後生咧就湧緊埋嚟，即係呢一季嘅節目咧，我同佢哋一齊成日開會咧，即係發覺佢哋無論係 創意啦、膽識啦、魄力啦，我都係走緊下坡嘅。 啲啲觀眾話就係咁嘅啦，係嘛？你膽識、魄力就係咁樣就見到， 唔 係 嗰啲叫沉澱啫。 我尤其有感覺嘅就係膽識啦。我發覺我係佢哋呢個年紀咧，我諗到就夠膽做嘅。而家咧中年就係咧，你諗到 啲保留， 諗到兩下先咁樣。 咁抽身點睇咧？ 中得招多，中招中得多係嘛？ 我想請教抽身嘅就係咧，因為其實我過去一年都自己事業上遇到啲挫折啊。咁就我唔知係咪因為呢啲突如其來嘅際遇， 好嘢嚟㗎喎！ 我唔知係咪呢一個 另一個人更加完美喎？ 唔知係咪呢一啲際遇令我有唔上唔落嘅感覺，定一話其實係中年普遍都有唔上唔落嘅感覺？ 咁睇你點樣 take 嘅，即係我頭先所講嘛。有啲人遇到 你有冇過呢種？ 你話咧？ 你見到 我哋就估你有，所以先至係 咩？ 先至問下你， 即係好似個個都唔知咁樣。我覺得咩好得意嘅，即係當啲事情發生嘅時候，好似個個都知咁樣。但係當啲事情過去咗冇幾耐，好似個個都唔知咁樣嘅，好得意 嘅。圓嘅 啊，梗係你咁上嚟你個節目咁咪圓啦，梗係圓係嘛？或者有啲嘢，譬如嗱，譬如話你喺學校入邊，啊你發生下啲嘢啦，譬如話俾人屈你非禮女學生咁先算啦嚇、好似個個都知咁嘅喎，個個都有啲話哇，好似隔離呃佢咩？但係當原來發覺嗰件事係過咗，或者原來你唔係原來冤枉，好似個個都唔知咁嘅喎，突然間之間啊， 即係個世界，你明唔 明啊？即係抽身你自己都有好多呢啲類似嘅。 係啊，突然間個個咯，啊係咩？你唔係啊？你幾好啊？咁啊，你不嬲都係嗰個好老師嚟㗎，即係嚇個個都好似唔 好似冇發生過咁， 好似洗曬。 但係明明嗰陣時就搞到好大鑊。 冇錯，好似個個都知咁，但係其實個個都知嘅時候，其實個個都唔知嘅。但係到個個都唔知嘅時候，其實個個都知嘅。 O K， 即係抽身你。 我反而想問頭先秋生話挫折係好嘢嚟噶嘛？咁樣我有啲諗法，但我想聽下你講點解你覺得挫折係好嘢？ 你點樣去將嗰個挫折，你面對個挫折，然之後去、去解決問題，然之後通過呢個咁樣嘅過程入邊去提升你自己，令你自己變成一個更加好嘅人。但係好多人都唔會 嘅， 有好多人都唔會嘅，唔提升， 唔係好多人都 過 唔到個挫折。 我正係準備咗第四節講呢樣嘢添， 即係冚頭埋牆啊、自殺啊，或者係即係好多，我真係好多啲咩，或者唔面對問題啊，或者咁樣，或者係過咗之後佢重複犯錯誤啊，咁好多人都係咁。 但係咁，我問你啊，如果 不過時間所限咧，不如咁啦，我哋今節咧就討論咗好多唔同嘅際遇入邊嘅變化，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討論，我哋可以點樣面對呢啲變化。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哲學有計傾。咁上一節啱啱咧就講到咧，我哋有唔同嘅際遇啦，有啲係我哋遇到嘅變化，有啲係我哋估唔到嘅變化。咁啱啱康庭有個問題想追問阿秋生 啊。係啊，頭先秋生話挫折係好嘢嚟嘛，但係我諗好多人都會覺得如果俾你揀，你寧願一世一帆風順啦，冇挫折啦，定係有啲挫折嘅人生咧？你會點樣揀咧？ 即係尤其是按秋生嘅講法，有啲挫折先可以進步，先提升啊嘛。會唔會其實 一帆風順到點樣咧？係咪橙我都唔使搣咁叫一帆風順咧？ 如果係咧，如果係你係咪會揀？如果真係 你心目中想要嘅嘢就好容易得到成功啊！咁 據即係有一個例子嘅，就係咧以前而家嗰啲內地咧有電視節目嘅，就訪問有啲小朋友同埋家長嘅，咁就係叫一個成十幾歲嘅細路啦，即係叫細路啦搣個橙，佢係唔識搣嘅。佢係成個橙擺落去聞到好似馬騮咁咧，聞咧跟住咬嘅。 佢唔認得個係橙， 從來未搣過橙嘅，因為佢哋嗰啲咧，即係啲好貴族，即係同廢人咧同等嘅。 所以我以為佢唔認得個係橙啊，即係有啲講法話認得菠蘿，因為未見過咧未破開嘅菠蘿。 個橙唔係咁樣啊，即係等於而家啲細路咧，雞唔係有翼有毛嘅。雞係一嚿嗰啲咁樣咧，嗰啲叫雞， 白切咗嗰啲叫雞， 嗰啲叫雞啊嘛，雞唔識叫噶嘛，所以佢咁你話嗰個冇挫折啦，嗰個由細到大都俾人哋咁行路，基本上都差唔多唔使行咁就人咩噶啦，咁你係咪個推到咁極端呢個挫折，一話係點咧？即係如果你挫折係人類去學習一個過程嚟噶嘛，一定會有嘅。你譬如你行路，細路仔行路咧，咁你冇挫折，即係唔會跌啦，係嘛？咁唔會跌，咁佢唔會識行嘅喎。 冇錯。所以秋生嘅講法會唔會係，如果真係咁一帆風順咧，咁啊好嘅，可能係。不過其實人生好少。 廢人嚟啦，你話好唔好啫？ 即係我嗱，我以前有一段時間咧，即係煤起上嚟咧，就學嗰啲命理啊。命理入邊有一個講法啦，就係話咧，喂，你打跛腳都唔使做啦，咁樣咩叫打跛腳唔使做啊？攤咗嗰啲咁樣啊嗱，我媽真係打跛腳唔使做啦，而家真係啦，上床嘅工人台，落床啊坐喺度，隻眼成日反起望住個天花板。嗱，咁啊真係唔使做，食飯有人喂，你係咪想咁樣啊？ 即係嘛？咁 呢啲咪唔使做，呢啲咪一帆風順啦。呢啲咪最極端嘅一帆風順啦。係咪要咁樣咧？人係咪要咁樣？ 冇錯。嗱，咁呢一節我哋講到即係講咗好多啦，大家有啲咩際遇上嘅好與不好啦。咁 感觸啦， 感觸啦。當然變化本身就係中性嘅，即係可以係變好或者變壞。但係往往咧，哲學更加要面對或者解決嘅就係、是、有好多時候係因為變咗唔好啊。因而有啲即係傷心又好啦，苦困又好，咁於是哲學家咧，如果要安頓我哋嘅生命咧，就往往要有多唔同嘅理論咧，係其中一個去諗辦法去對治呢啲問題嘅。咁我知道係無論係東方定西方咧，都好多講法嘅。 有幾大類啦，我記得我大學點解揀讀哲學咧，都真係想揾一個人生嘅水泡咁啊，即係人生咁多起起跌跌，如果我揸住個真理咁啊，不變嘅、永恆嘅、絕對嘅，咁就唔使受啦咁啊。即係後來我都發現喺原來好多呢個哲學史上面咧，即係有啲哲學家都想尋求一個所謂變中嘅不變係嘛？ 係。咁我知道其中一個好出名就係柏拉圖啦，即係柏拉圖其中一個講法就係、是，其實你見到嘅所有啲譬如四隻杯啦，都唔係真係一隻杯嚟嘅。真點解佢哋都係杯呢？就因為一個叫做抽象嘅杯嘅理型，杯嘅一個 idea， 杯嘅一個理念， 即係個原型啊嘛。 係啦，嗰、那個杯咧， 一個 perfect 嘅原型， 冇錯，嗰、那個最 perfect 嘅杯。而呢啲杯點解係杯呢？經驗世界裏面見到嗰啲，係因為佢似嗰個 perfect 嘅、抽象 嘅理念， 嗰、那個理念，杯嘅理念， 所以先係模本嚟嘅。 係啦，先至依個係佢嘅模本，抄佢或者似佢，所以佢係杯。但係真正嘅真杯咧係嗰只。咁於是咧，佢就會話啦，其實真正如果你愛智慧嘅話咧，唔係追尋呢啲變幻莫測嘅經驗世界，嗰啲嘢咧係虛無啊！追嗰啲咧就死緊嘅，真正重要嘢咧係嗰個抽象嘅理型世界。咁、一方面當然係講緊個杯啊呢啲啦，但同一時間佢會講其他嘅。譬如舉個例，咩為之善啦，咩為之 good 啦，咩為之好啦，都唔係現實世界見到嗰啲好喎。因為呢啲好之為好咧，都係因為個抽象嘅好嘅理型理念，而嗰啲好咧，因為同嗰個好似，所以先至叫做好。咁於是真正我哋要追尋嘅，唔係個經驗世界裏邊嗰啲嘢，嗰啲會冇嘅。會變化 咁啊！具體嘅尋找方法係點咧？打坐啊，定係點啊？ 佢就會話啦，因為佢真係抽象噶嘛，抽象嘅嘢你睇唔到啊，你冇人見過五呢個數字啊，因為佢係抽象嘅存在物嚟嘅。嗰啲嘢咧，你要透過理性去思考，去做數學咁啦，透過理解去思考咧，去把握佢哋，先可以用心眼見到佢哋。所以咧，佢哋話肉眼咧就唔重要嘅，喺追求知識裏面真正咧係應該揾嗰啲。 但我想問，咁我揾到嗰啲不變嗰啲理型啦，咁點樣安頓到我嘅人生呢？ 嗱，佢就會話：如果我知道個不變嘅理型，譬如咩為之好啦，我人生只要追尋嗰個不變嘅理型，以佢仲係響度向住個目標邁進。咁所以愛咧就唔係愛呢啲嘢，我哋唔係愛啊一個女人佢會變嘅，佢會變老，可能會唔靚嘅。我哋愛一啲畫，佢可以會俾火燒嘅。但你愛抽象嘅個理型咧，嗰樣嘢係唔會變噶嘛。於是人生咧就會陀啦。如果係其他嘢咧，點解會苦咧？就是、我哋愛嘅嘢，佢會消失嘅，佢會變化嘅。咁你就自然唔開心咯。愛我嘅容貌。我容貌老咗唔好睇，我咪唔開心咯。但你愛以嗰個理型做目標咧，你唔會嘅喎，嗰個係不變噶嘛。 咁膚淺啊，佢真 係。係啦，所以佢就係嗱呢個可圈可點。嗱佢嘅做法就係咧，喺不變中，唔係喺變化中揾啲不變，攞嚟做你人生嗰個定向。咁啊，抽身又講啲膚淺啊，點睇啊？ 我仲係想知點解。 係啦， 喂，唔係好多人都係咁嘅咩？即係啲一般嘅世俗嘅愛情就變幻莫測，我哋想揾個真愛， 咁就係唔變嘅。 我哋嘅皺紋係大自然喺我哋面上面嘅雕刻嚟 嘅，好靚喎呢句。 你愛一個人，你唔係真係佢20歲、30歲、40歲，個60歲你愛佢，嗱嗰個你60歲愛佢，你就真係唔係淨係愛佢外表咁簡單啊嘛。嗰、那個咪佢講嗰個理型。 但佢會話咧，佢會話咧。就算你係唔係愛佢外表啦，你愛佢內心，你都係有一啲以為佢唔變嘅嘢。即係如果你愛一個異性啦，佢就成個性格變曬。 我就係愛佢變得唔得 咧？哦，即係就算佢變到咧，完全 我就係愛佢變嗰一樣嘢，唔變有乜好玩啊？我就係愛佢變，即係你睇個戲一開始嗰個人一出嚟就係、是。 兩個鐘頭之後 都係 謝幕，咁又冇變過喎。咁你睇唔睇啊？你睇個戲咧就係追佢變幻莫測啊嘛，估唔到啊嘛。 所以秋生，你嗰種嘅愛係唔係愛佢某一啲嘅特質？ 唔係不變，係 同佢一齊喺度變 啊！你自己又變，佢又變啊嘛。即係好似兩個人打 tennis 咁樣啊，你又 serve 個 boy 嗰度，你又快啲，我又慢啲，我縮下你矮仔。咁先好睇啊！人生咪就係咁樣咯。點解會不變啫？不變幾悶啊！日日都咁樣喺度一碌木咁樣不變喎、 啊。我有啲贊成呢種講法嘅。如果我冇誤解你嘅，但係其實你都有不變嘅喎。即係咧，你愛一個人咧，其實就好似我哋stipulate 咗嗰個嘢， 即係設定咗嗰個嘢。 設定咗嗰個嘢，無論佢變成點都好。我嘅愛不變啊嘛，李嘉嘅講法就係、 是。哦，咁又唔係， 但佢就抽身 又唔住嗰樣嘢變嘅。 抽身份係享受同佢一齊變嗰個過程， 唔係你仲有離婚嘅呢、這個 唔係設定咗就係。所以變咗，如果擴大嚟講，唔係就講愛情啦，就會變咗係無論個世界點變都好啦，我享受我喺呢個變幻莫測嘅世界中，同呢個世界嗰個互動啊， 係嘛？即係 佢打 tennis， 我打過去，世界會俾翻啲我，佢會變咗嘅。於是你享受呢個過程，就冇咗個要安定嘅。 其實唔係咁容易嘅。萬一佢變到好黑你憎咧，即係啲分手就係咁啦嘛。 話啦，點解仲有？如果唔係仲有離婚嘅，係嘛？咁呢個都係變動嘅一樣嘢嚟㗎。咁都係一個 release 嚟㗎。 但 即係我離婚，我黑人憎我，我真係以後都唔好見到佢啊！由前面憎到佢後面啦。咁我呢一個變化係 stop， 咁我另歪咗個頭。咁我好開心喎，係咪啊？個變化都會令到你開心㗎。 但如果係擴而充之到世界度就難啲喎。即係如果我對住我老婆，跟住我好黑我憎我離婚啦。但個世界你冇得離婚噶嘛？即係如果世界咧，你同佢可以打 tennis 手互動，發現個世界越嚟越黑你真，又唔按你心水啊！咁你冇得離婚就真係要自殺嘅咯喎！ 咁咪他人就是地獄啦！人一多過一個就已經係地獄嚟㗎、 所以唔使講個世界，其他人已經係 其他人，你多一個就已經係啊！而家已經係幾個地獄喺度啦！ 不過好在哲學史上咧，就唔係得一種出路嘅，係嘛？即係尋求變中嘅不變係一種。另一種好似係另一個， 反而 係端 係啦。另一種咧就係比較東方式嘅思想啦，由印度開始喺中國發揚光大。其中一個就係正佛家嘅講法，就係正正係要正視佢變化，就係世界係變嘅，而且你係要正視佢 ，recognize 認清楚佢就係不停咁變，就係、是、所謂無常啦。佢本身就係即係頭先抽西化妝間都講啦，三法應啊嘛，諸法無我，諸行無常，就係、是、本身啲嘢就係冇恆常嘅，冇必然嘅。而且正正係要面對呢樣嘢咧，你認清楚呢個事實咧，先至可以好。 而且煩惱嘅起因就正正係你想揾個不變啊嘛，呢個係妄想嚟噶嘛。 冇錯， 但係你乾脆唔好揾啦，就冇煩惱。 冇錯， 但我成日覺得呢種講法，唔知係咪我道行唔夠啦，即係有啲層意過高咯。即係你話你唔好期待個世界不變啊，但係無端端譬如我跛咗，或者我生 cancer 咁樣，係咁噶咯，個世界係變噶咯。但係咁我冇辦法，我係唔開心啊嘛，咁。你提出呢個又有咩意思咧？點樣安頓唔到咧？ 係啊，呢、這個的確係。 即係秋生覺得咧，秋生覺得佛學嘅呢個講法， 咁又唔係話叫你我生 cancer 你好開心， 因為佢自己問題係發生喺佢自己身上。 即係如果係咁，你話唔係即係講有一樣嘢，唔係教你話我生 cancer 啦，我而家好開心啦，或者我老到唔喐得啦，我就好開心啦咁樣啊？唔係，而係話。叫你點樣生 cancer 又唔好咁唔開心，咁呢一個好大嘅分別嚟嘅。 呢度 即係點樣？我就覺得連面對你嘅人生， 連呢個我都未必做到喎。即係我知道係會變化嘅，可能我真係會有病。 咁咪要修練啊呢樣嘢， 所以就要修練啊。 咁啊係啊，你好彩嘅就由斷隻手指尾開始啦，唔好彩嘅就直情斷咗下半身。係嘛？咁你 係啊？ 咁唔係個個人都做到嘅喎，真係喎、 甚至乎大鑊啲嘅，可能一啲運動員，然後斷咗只腳咁樣， 即係佢正當打之年，啱啱風麻正茂就 係啦。咁你講嗱，講運動員就用運動員啦，當個比喻啊，係嘛？嗱，某一種運動有一個方法咧，可以練到好叻嘅，唔係個個都得噶嘛。 亦都 係嗱，嗰、那個方法就係一個哲學方法。假設嗰個方法就等同一個哲學方法，我根據呢個方法，有某一啲人可以練到好叻嘅，係而唔係個個人都得噶嘛。 因為就係個天分嘅限制，但我有個提有個 point 想補充嘅就係、是，對於佛家嚟講咧，佢會講嘅就係、是，你可能係都係會唔開心嘅，但係你其實可以覺得呢個唔開心唔緊要咯， 即係你連唔開心呢下都比較冇所謂。再退一步就係你唔需要咁介意自己唔開心，因為有好多時候咧唔開心唔緊，即係你真係個唔開心引致痛苦，係因為你介意佢唔開心。你連呢個唔開心都冇所謂咧，你連第一層嗰個唔開心都細咗喎。 你自己家內嘅痛苦嚟啊，嗰個叫中毒戰，喺佛學入邊叫中毒戰，叫做咧佛即係修行人咧中第一支箭。就唔會中第二支箭。咩叫第一支箭呢？即係話，假設我搭車，有人踩到我隻腳，係人都會哎呀咁樣縮嘅。呢個叫第一支箭。第二支箭咧就係、是、啊，你個冚家富貴啊！嗱，呢個叫第二支箭啦。呢支毒箭有一個憎恨心，係你自己加諸落去嘅。 冇錯。咁頭先抽身係講其他人啦，頭先我就係講一個唔開心咯，唔開心咗啦，你仲要因為自己唔開心而唔開心喎，就好唔抵。起碼呢度會細咗咯，我覺得。 嗯， 唔知唔知你覺得點樣樣？ 唔係咁呢個都要情緒控制咯。咁你有陣時真係好難做到， 所以就修練啦。即係用東方哲學嘅講法就係功夫，點樣即係功夫係做人個境界提升，就慢慢見到又開始唔同。 嗱、咁呢一樣嘢咧，又講翻呢個即係咩生物嗰啲咁嘅嘢啦。呢啲同 DNA 有啲關係 嘅， 係嗰個遺傳係一個罪犯嚟啊！咁 即係天分比較低啊！你本身就係咁唔開心。 不過哲學理論咧，總係會即係層次高啲嘅，係 啦。咁呢集咧，我哋一節咧，我哋起碼講咗兩種唔同面對變幻嘅方法啦。我哋下一節再翻嚟討論有冇其他嘅方法。歡迎大家翻到嚟第三節之後又繼續傾。咁上一節就啱啱講過兩套咧唔同咧面對呢個變幻嘅呢個哲學理論啦，包括咗佛家啦，同埋呢個柏拉圖主義。咁我知道仲有第三種嘅喎，係嘛？阿超可以同我哋講下喎，可以。 即係頭先嗰兩種都好經典。 都好經典嘅係啊。 第三種都可能喺哲學史上都唔陌生嘅。咁啊，我哋姑且叫佢做虛無主義啊。雖然呢啲標籤咧，就喺唔同嘅論者 就會好唔同嘅 手上都可能個填啲唔同內容嘅可以，但 最重要係搞清楚內容講乜嘢， 叫佢做虛無主義。即係譬如有一種講法就係話，有諗法就係、是，即係如果人生係咁多變幻，變幻無常嘅，咁會唔會其實係從來冇存在過，從來冇活過係更加之好咧？我有陣時都有呢啲諗法嘅，即係你譬如一個地震會死好多人，好多無辜嘅，咁其實冇地震就唔使死人啦。咁冇咗個地球啊，唔會有地震啦。咁點解要有個地球？ 即係 個 問題係冇活過， 個理據喺邊度？ 個世界完全冇嘢，可能比有嘢更加好啦。係 啦，係啦。即係呢度有篇文咧，就值得介紹俾觀眾嘅，係都係我哋其中一位拍檔啦，好受觀眾歡迎嘅郭柏連先生，我老同學啦，同屆嘅。 Samson 阿 Samson 啦，佢有篇文大家可以自己查，叫《但願不曾活過》問號係一個問題嚟嘅，即係大概就係講頭先啲問題。如果人生咁多痛苦咧？即係其實係咪從不活過係更加之好 的？尤其是篇文個切入點咧，就係講一個頭先同初生傾過啦，一個希臘嘅神話係啊。咁有一個國王咧，希臘嘅時候有一個城邦嘅國王，就去要話森林之神度求啊，問下佢其實最好嘅嘢係點咧？人生跟住佢就話：你唔使諗啦，最好嘅最好嘅你唔會有啊，因為最多係獲得第二好嘅啫。第二好就係早啲死啊。 咁最好係咩咧？ 最好咧，原來就係話從來冇出世。但你問得呢個問題咧，就出咗世啦嘛。係啦，所以佢哋都有個假設或者一個睇法嘅，就係、是、其實存在咧係好慘嘅，寧願冇存在過咧係更加好 啊！係啊，你睇下而家啲新一代係嘛，即係、就是、不斷咁人生考完一個試又一個試，咁啊從小開始就操練，咁跟住又小學、中學、大學。大學畢業又買唔起樓，咁又冇屋住，即係 所以會問阿媽你做乜生我？ 係啦，係啦，即係呢個係呢、這個問題係 practical 嘅喎，因為即係唔係話一個咁抽象虛無縹緲嘅問題嚟喎。當我諗到呢個問題，我已經存在咗啦。但係你諗呢個問題可以決定你係咪生育啊嘛？ 冇 錯，即係因為你製造咗一個存在而要佢面對變幻甚至痛苦啦。咁究竟係唔係值得？ 因為好重要嘅聯繫咧，就係在於變幻係必然嘅。即係人人都要面對，而且但人咧有個傾向，就係、是、將一啲好嘅嘢咧睇成係唔會變嘅。而呢個話就令到好多時候會有痛苦啦。就係、是、我一啲好好嘅嘢就喺度，佢冇咗，我咪痛苦咯。如果佢從來唔出現，我又渴求啊。所以從來人咧好多時候就係往往係一個唔好嘅呢個心理狀態啦。咁於是苦如果係必然嘅話，咁不如就唔好出世好過。出世都注定係苦啦、 啊。連個樂都唔好要啦。 係啦，連個樂都唔好要咯。 就最乾淨。 係啦。咁啊，秋生頭先又講過，呢個係一個好悲觀嘅理論喎，係嘛？記得你 哇，都好複雜下喎！你哋講咗嘢，我而家就十八個問號喺個頭嗰度，真 係。唔係，或者直接啲用嗰個思想實驗。 不如咁啊，我嚟試下當係玩個遊戲嘅，即係當係一個思想嘅實驗。即係雖然佢係唔太可能發生嘅喺經驗上，但係佢起碼可以測試到我哋嘅嗰個思考。 我成日都諗呢個問題。嗱，如果而家上帝假設佢存在，俾個掣我啊，阿超咁，嗱，你呢個掣你一撳落去咧，係同一個時間咧，成個宇宙所有嘢係消失曬嘅。嗱，咁唔係恐怖襲擊喎，因為一般恐怖襲擊係殺咗你啫，殺咗你之後咧，康廷咧就會好傷心咁啦。而家係康廷同嚴叔都同時消失，咁啊冇人會傷心嘅， 而且冇痛苦， 而且冇痛苦， 殺我嘅時候都消失嘅啫， 係啦，因為炸死你就痛啦，係咪？但係個掣一撳 就冇啦， 燈好似熄電視咁樣。咁撳定唔撳咧？嗱，老老實實， 即係連上帝都消失埋， 嚇可能，連個掣都消失埋， 冇曬噶啦。 嗱，老老實實，我係諗唔到個理由唔可以撳嘅。就諗呢個思想實驗咧，可以測試我哋咧，有乜嘢理由去守護住呢個世界，或者繼續投入呢個世界嘅生活？即係雖然佢唔太可能發生，係嘛？但係起碼測試到我哋嘅理據。唔知你撳唔撳啊？ 我梗係唔撳啦。 點解咧？就係 我哋憑乜嘢決定成個宇宙嘅嘢喺你手上邊啊？ 嗯 嗯，即系你又已经唔系阿神俾你嘅，我算啦，阿神俾你嘅 power 嘅力量啊，但系个问题是你不你俾我嘅力量，我都唔等于你噶。 嗯 嗯，咁我凭咩去决定人哋咁多人嗰、那个？如果你有冇问过晒所有人愿唔愿意啊？ 都有啲接近我嘅谂法嘅，我谂到个唔禁嘅理由咧，就系我冇征求过你同意。 哦，如果、但如果大家都俾晒个 授权，你决定啦， 你话晒事啦。如果大家都容許啦，你話曬事咧， 即係你大家代表整個宇宙啊？ 唔係，大家即係你話事， 係啊， 俾你話事啦。咁你 咁即係話而家嗱，大嗱，我假設全部人類就我哋四個啦。係 ，OK。而家你哋三個咧， 授權俾你， 授權俾我啦。 係， 咁我就去決定去毀滅呢個香港電台。咁樣啊？ 咁唔好嗱，因為唔好毀滅個世界，就毀滅。 即係你代表整體整個宇宙， 咁我哋唔好代表宇宙，淨係話殺死我哋四個， 消失咯， 消失咗我哋四個。制唔制啊？ 其實冇咗人都好多煩惱，冇、少好多煩惱啦。 咁啊，因為就咁又唔同。如果大家都決定消失嘅咧，咁啊，其實係可以撳嘅，因為大家都希望消失啊嘛。 唔係，我哋就冇希望，我哋就唔知。 嗱，即係我真係覺得，人係咪有權去自殺咯？我覺得應該人有權自殺嘅。 係、我都覺得係。 嗱，我覺得人係有權去處理自己嘅生命嘅。 因為阿超頭先個問題係嗰、那個先實驗想測試啲咩咧？就想測試下，如果人生某意思上咧，其實冇乜價值嘅，或者注定係苦啦，甚至有啲人覺得。其實咧，甚至係有理由咧去撳嘅喎，即係如果大家都容許你啦，大家俾咗個權利去幫你話事嘅話咧，其實你大家都係唔係咁開心嘅啦。如果係但願不曾回顧，寧願冇出世嘅話咧，就不如而家一齊冇感覺。 第二好嘛，呢、 消失咗係啦，第二好啊嘛， 係啊，係啊， 係啦，所以就睇下就係會唔會咁樣做啦？呢、這個就 變成其實所謂涅槃係咪就係嗰個境界啊？ 可能係嘅， 不涅槃，真係唔使修行啊，直情一撳就涅槃啦。 咁便宜又好咯。但我知道係咪康廷對於虛無主義，你想介紹一種想法？ 我估唔到你哋會咁樣答嘅，所以我而家整理一下我啲諗法先。即係如果你問我， 你估我哋會點答咧？你 嚇、我覺得好簡單咋。我唔使估你啦。佢直接問我嘅話，你會唔會撳？我話唔會咯。佢好簡單就係、是、咁，我有開心嘢噶嘛。咁我有開心嘢，有唔開心嘢。咁我有開心嘢，我咪唔撳咯。 我都唔撳啊，所以 係咯。所以你一係就問得極端啲，你係預示到我。將來都唔會開心㗎啦，咁我撳唔撳，咁就棘手啲嘅、即係呢一個咁、樣咯。如果我咁問咧， 你預示到啊，仲有另一個睇法喎，我信唔信你先？ 即係預示佢有預知能力㗎啦。 當有個神同你講，你將來都唔會開心㗎啦，咁你會唔會選擇撳個掣而令到淨係自己消失咧？ 我啱啱咧就睇翻出舊嘅戲，就叫做即係《聖女貞德》，入邊嘅 Dustin Hoffman 咧就做只魔鬼，然之後咧就同阿貞德喺個監獄入邊傾偈。咁啊，其中一樣咧，你覺得神會同你傾偈咩？你覺得佢嚇佢創造成個宇宙，佢會同你傾偈啊？你懵嘅， 就差啲拒絕回答呢個問題。但康廷係有個睇法㗎嘛？之後 我係要回應一種睇法咯，即係我覺得幾流行嘅，就係咁我如果我計算我嘅開心多過唔開心嘅，咁我咪唔死咯？ 點計？ 唔係即係假設計得到啊？假設計得到，如果我計出嚟我。多數唔開心嘅大過開心嘅，咁我咪死咯。我諗呢個係幾流行嘅講法嚟嘅，但我就反對呢種講法。佢呢種講法咧，就好似將一個人嘅一生係好定唔係好咧，就好似將佢每一個 moment 嘅開心嘅程度加埋曬佢，你加埋曬嗰個總數咧，你覺得啊抵買，跟住你咪活咯。你唔抵買，你咪唔活咯咁樣。咁我覺得呢個 picture 嘅所謂 good life 咧，係唔啱嘅。佢點解唔啱咧？就係因為我哋。 有兩種價值嘅。第一種價值就係好似頭先咁講，就係我呢一刻開心，下一刻開心，跟住再去加加埋埋。但係咧呢、這個加加埋埋之後咧，唔等於你整個人生嘅價值嘅，因為咧我哋幾時發生啲開心事，喺乜嘢情況下發生啲開心事，嗰、那個比重係會唔同嘅，而導致到咧我哋有另一種嘅價值。嗱，我舉一個例啊，就係、是、譬如有兩個人生。假設佢哋嘅整體人生嘅開心量係等同嘅，係啦。但係咧，一個咧就經歷咗開心先。譬如啦，有個人由出世去到青少年都係好順境嘅，跟住咧就開始賴嘢啦，一路賴嘢賴嘢。 四十歲前都係春天，跟住之後 哇意氣風發嘅，跟住就一路賴嘢，跟住死。好啦，調翻轉有一個就係、是、開頭出世咧就好窮嘅，好唔開心嘅，但係咧去到中年咁上下咧就開始發啦。即係或者佢理想達到啦，跟住一路好開心咁樣，然後就當然咁死去。係啦，嗱，但係咧，我哋計佢人生每一個 moment 嘅總量加埋咧，假設佢係一樣嘅，你哋會唔會覺得呢兩條命係一樣一個價值？ 照計唔會啊，因為我俾我揀，我實揀中年先至發啦， 係 嘛？ 係啦，但係呢個係我諗大部分人都會揀嗰個，就係我寧願過咗唔開心先，然後先講開心。咁呢個私隱實驗顯示咗啲咩咧？顯示咗就係 good life 唔係淨係嗰啲開心量嘅總和加埋咯，仲有一個 over and above 嘅價值喺我哋叫 second order 嘅價值喺嗰度嘅，咁樣 即係先後次序都係一關事嘅。 而咧，我覺得好重要的一樣嘢就係你後尾發生嘅事咧，係可以翻兜翻，令得你原本覺得唔開心嗰啲事咧，會變成有價值嘅，甚至乎係 第四節就想講呢樣嘢喎。不過你繼續先，唔好意思， 係咯，即係 你發揮埋先。 即係，譬如我曾經經歷過挫敗，頭先講挫敗係咪有價值，我就覺得係可以有價值嘅。點解咧？就係、是、你如果呢個挫敗能夠成為你第時成功嘅一個經歷嘅話咧、嗯，你俾翻價值佢嘅，佢唔係一個純粹嘅。 即係全靠頭四十歲咧兜踎，先至之後可以發到位。 係啊，係咁、啊、你。叫做俾翻啲意義佢噶，其實係佢係佢有。 其實咧，之前你講緊嗰個咧，將個量化嘅嘢咧，其實係一個命定嘅東西嚟嘅，即係話哦，你之前啊好啊，跟住後面就唔好呢、這個。你講出嚟嘅時候，其實這個呢個咧係一個命定嘅東西。但係生命之所以精彩，就係佢唔定啊嘛，嗰樣嘢，唔、嗯、一定啊嘛。我之前衰。我是因為我之前衰，所以我之後好，即係呢個因果個關係嚇，亦、都可能因為我之後好。咁我做咗某啲嘢，我就之後又衰過。 所以抽身意思係，我哋唔可以一下定咗佢係好定唔好啊，要睇曬佢喺成個人生裏面睇到佢裏面扮演咩角色咧，先知道，先可以解釋到佢係好定唔好，唔可以話就咁抽離出嚟。 有好多人，你話係咪啊？死無葬身之地，你話佢好定唔好啊？佢都不知佢成為一個偉人啊，係嘛？咁所以你話佢你如果以生命嚟講，以單一嘅生命嚟講，佢好定唔好？哇咁慘啊！真係，哇你骨灰都冇埋，死無葬身之地，陰公啦！咁但係佢永遠佢係一個偉人。咁但係好啦，你話佢係一個偉人喺我哋歷史入面，喺某一個歷史入面，某一個人民族某一個人種入面，佢都唔係全世界，或者佢都係好多人都知嚇。咁但係再抽遠啲睇，又有咩意義呢？在整個地球、整個宇宙入邊，咁、你有咩嘢咧？所有人類嘅物化、文明啊、歷史啊，所以有咩意義啊？粉塵。 所以周深呢個係講出咗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嘅。咁另一個好快講一講，就有個哲學家叫 Thomas Nagel， 佢話咧啲嘢有冇意義咧，其實好睇你喺邊個觀點啊。即係如果你成個宇宙嘅觀點睇咧，其實我哋所有嘢冇意義噶啦。1000萬年後，我哋都唔喺度啦，係咪先？人類都唔喺度啦，咁就冇任何意義可言。但如果我哋係用一個人嘅觀點，一個 here and now 呢一刻嘅觀點睇咧，有好多嘢好有意義嘅喎。咁唔同觀點睇到唔同嘢咧，而家啲唔同觀點又唔係好能夠互相比較啊、衡量咁樣。咁所以咧，呢個觀點其實係內在，即係一定要透過觀點去講啲嘢有冇意義咯。咁我就可以呼應抽身嘅講法。 我哋介紹過三種應對變幻嘅理論咧，似乎都唔一定完全令我哋滿意。不過咧，可能有一個更加重要嘅問題，我哋有待揭曉係嘛？ 係啦，我哋下一節翻嚟咧，就會繼續講一個問題，就係、是。其實係咪就係人先至會有呢啲煩惱呢？如果係點解呢？下一節翻嚟繼續睇之後嘅傾。歡迎大家翻到嚟最後一節之後有偈傾。咁上幾集咧，上一節咧就講到咧究竟我哋面對變化咧，有啲咩方法啦，有咩理論去解決啦？咁大家似乎都唔係真係咁滿意。咁但係我哋先撇開嗰個問題。我哋翻返一個更加根本嘅問題去追問嘅就係、是，似乎你有個觀察嘅，就係、是、咧 人係一個好特別嘅存在者嚟，因為淨得我哋咧先要有呢啲煩惱嘅。即係如果有養動物咧，啲動物都啲寵物未必覺得會有呢個煩惱啦。甚至有時會講一棵菜嚇，佢都會面對變幻㗎。即係佢都會有人施肥啊、淋水啊、有日曬雨淋啊，佢 收割啦、煮埋佢， 煮埋佢食埋啦。你唔會覺得佢痛苦㗎嘛？ 我屋企啲曱甴有陣時都痛苦嘅， 可能會驚我打埋菜就唔會啦。但係所以就因為佢 關鍵分別喺邊咧？ 係啦，就可以講個歌詞嘅，所以就係每當變幻時， 我懷疑啊，你話棵菜或者一棵樹或者。即係你話佢係咪唔會痛苦，或者咩其他物種唔會痛苦啊？ 可能佢會係嘛？你覺得 啊？唔係啊 ，Robbie Williams 咪同只猩猩咪好 friend 嘅？佢、okay. 死咗之後，咪啲人話 猩猩係高級啲嘅。 咁可能係 我哋可能極端啲啦，講台 啊， 嗱、我哋因為佢仲因為講呢個知字啊，我哋如果想講， 每當變幻時， 可能菜都會知係啦，但 變知時光， 每當變幻時，變知時光佢嗰個知咧，先係重點，就係我哋知佢變幻冇問題嘅，但我哋知佢變幻。知佢無常咧，就出事啦。 嗰、那個先係一切苦惱嘅， 令到我哋會唔開心咯。即係就算如果棵樹、棵菜會知，咁啊佢都會苦啦。但譬如張台唔知咧， 張台會殘舊 嘅，佢都會變㗎，佢都係時間中變㗎。但佢冇嗰個問題㗎嘛。 佢冇中年危機啊，我有啊，因為我 知啊。你都唔會知自己死啊，臨會面對自己死嘅會驚啦、啊。 佢唔會驚自己舊嘅主人。 係啦，所以就會問係咪人有啲咩特別嘅地方？ 所以好似今日嘅之前討論嘅所有問題，歸結到最後就係、是。人的煩惱 係啦， 唔 係 人 就冇， 就係個知字，你 有意識有自 覺，係啦，未必係人嘅，係所有會知嘅生物嘅生命，冇錯啦，就會出現呢個問題啦。 有角色嘅東西， 係啦，呢、這個冇錯，就係、是、如果冇角色就冇呢個問題啊嘛，係啦，咁我知道係咪佛經裏面都有啲類似嘅相關嘅討論嘅？ 係啊，呢、這個有趣嘅喎，真係有趣。頭先我哋都介紹到其中一種應對變化理論，我哋都以佛教做一個例子噶嘛，即係我哋話佛教要我哋正視個變幻。就唔好妄想有個變中之不變咁、感覺上我哋成日都覺得佛教好似係比較捨離性一啲或者撤退性一啲，咁、但係咧喺啲佛經入面咧好得意嘅，譬如有一個佛經叫做《巨力長者所問大成經》， 好深， 入面有背得到，好似澳門啲街名咁喎，咁長你都背得到 咩肥尼拉街啊？佢入面有個命題四個字噶，好啊耐人尋味啊，叫做人生難得，身體個身。即係你知道佛教講六道輪迴噶嘛？最低嘅地獄、惡鬼、畜生、阿修羅，人係排第二好嘅。 阿修羅 嚇，阿、阿修羅 ，OK， 最高級嘅就係天啦，即係嗰啲又唔使食啊，冇身體、冇慾望嗰啲啦。咁但係有佛經入面咧，竟然會話咧，其實最好嗰個狀態咧，六道輪迴入面最好唔一定係天嘅。其實人生難得，點解咧？喺另一個佛經叫《維摩訣經》啦，佢有啲咁嘅講法。佢話嗱，打個比喻啊，喺高原上面其實生不出蓮花嘅。唯有喺啲卑污啊、啲污泥啊、啲濕地嗰度咧，先可以生出蓮花。所以咧，佢最後有個講法就係、是，其實一切嘅煩惱或者煩惱世間咧，先係如來嘅種。即係成佛咧，原來喺煩惱世間喺人嘅狀態咧，係會容易啲嘅。你反而做天咧，做神仙咧，可能太享福啦，就未必會即係催生出或者逼出你嗰種。即係菩提心咁， 咁呢個好呼應頭先秋生講嗰個嘅喎，有少少呼應起碼 係啊， 所以佢哋再高一個層次啦，就唔係普通人嘅進步，而係喺嗰個獲得大智慧嗰個過程中嘅。 老老實實，我係有啲懷疑嘅，即係可能我真係生而為人咧，就生在福中不知福，我又唔係好覺得做人係好啲嘅喎。 輪迴在人間，嗱你當人間就係一個六道啦。最有錢嗰啲、最勁嗰啲，一出世就唔使受苦嗰啲，嗰啲係天人嚟㗎啦。 係 有阿修羅啊、憎恨心啊，好多靚女周圍同人打交嗰啲，大家知啦，係嘛？有阿修羅啊、賣白粉啊嗰啲，都知機關槍掃嗰啲，日日喺鬥爭入面啦。有人間一啲普通嘅人，有痛苦嘅，有快樂嘅，中間嘅有地獄有惡鬼喎、啊。我哋個世界係嘛、我哋見到有好多地方 最豐富嘅。 是啊，人間是最豐富的，乜嘢人先至會令到佢有時間、有空間去修行啊？就係嗰啲中間嗰啲，我哋又揾到兩餐，但係又耐不耐又痛苦，不過又唔係好好、喎。咁你先至會去思考啊嘛。最有錢嗰啲唔會噶、你問下啲有錢佬啊，你咧問下佢會唔會思考啲咩？ 即係餓佢唔死，但係養佢唔肥嗰種。 係啦、啊，最窮嗰啲冇空間啊，冇時間啊，揾食啊嗰啲要。嗰啲冇時間讀書，讀書都冇得讀嘅，嗰啲好慘嘅。所以中間嗰班就係等於人間係啦， 就係人間啦，人生嘅中產 呢啲就係生而為人啦。呢一班人先至，如果有咁嘅空間，有咁嘅時間，有咁樣嘅條件， 你去思考，你都唔係思考嘅，咁你即係嘥咗你嘅人生，一樣啊嘛。 同意。不過咁，佢呢個講法咧係預設咗咧，懲罰係一個我哋應該追求嘅目標嘛。但係如果我根本就唔認同呢個目標咧，即係我又唔係想懲罰，做咩我做人會好啲咧？係咪？即係我有時都會諗呢啲問題啊，做咩物種會好啲？即係尤其是我睇到我屋企只貓咧。日日都系食瞓玩啊！ 同埋啊，只猫望住你嗰阵啊，哲学哲思噶，你唔知解咁样望一两个望住个窗口嗰只眼系嘛？即系佢嚟啊！ 佢系主人嚟噶嘛？其实， 不过你唔喺屋企睇晒呢啲书， 写唔到文文章。 我曾经系谂过做猫系好过做人，但系谂啦，唔系，系我屋企只猫先咁幸 福。你做系咯，睇下做边只猫 嘅啫。所以我有谂过做第啲物种噶，做曱甴，我好惊曱甴噶。咁我谂啊，做曱甴咪吓鬼死啲人。但系其实谂下咧。你遇到隻曱甴嘅時候，其實你驚佢都驚噶嘛，所以做曱甴都唔係咁好。 咁睇佢喺邊嘅啫。 我諗下諗下咧，我而家覺得咧，做條蚯蚓係最好嘅，即係日日喺個泥土嗰度轉下轉下，無知無覺，又 就係冇角色咯， 又唔知道變幻。 你俾個僆仔撩咗佢出嚟切攞四碌嘅啫，唔方唔好啊！你真 係。但係阿超講話佢唔知啊嘛，切開咗我冇所謂。 兩嘢死鬼咗，咪又一世咯。 蚯蚓切攞兩碌，佢自己會生嘅，佢生翻個 手指嚟 嘅，佢一變二嘅。 有冇第啲好介紹 啊？ 唔係，如果你咁講，你似乎真係唔係太想做人嘅喎。任何有知覺嘅嘢，你揀蚯蚓，似乎係最低嘅意識狀態嘛。 系，冇錯冇錯。 咁你不如我俾你決絕啲啦，直頭唔好做人啦，做碌木咁樣啦，或者做張台啦。你係咪會選擇做呢啲啊？ 都可以喎，其實都好。 初生唔會咯，我估初生識講就係因為喺個六道輪迴，如果人生有曬啦。 其實你做乜，只要你有覺知，你做乜唔緊要，最緊要好彩啊！ 唔係物 呢個真係有大智慧， 但係好唔好彩就正正係無常咯。 好彩唔做话事啊嘛， 系啊系啊，所以佢先叫好彩嘛。 不过你又唔好一往， 所以人系脱离唔到偶然啦。人系空间、时间同埋偶然三样嘢控制咗你啦。 所以秋生你个大嘅，即系如果你有一套哲学谂法，就系其实最紧要就系认识自己系咁偶然嘅，因为世界就咁偶然噶啦。咁你就唔会咁执着啦，唔会咁。 唔系即系嗱，主土文好使得噶，真系噶。你谂下入边系咪？系啊，你谂下主土文入边。啊！不教我們遇見試探，教我們脱離兇惡，即係幾哇幾緊要啊！嗰樣嘢啊，賜我們日用的飲食，我日日有得食， 所以 又唔多又唔少啊！嗰樣嘢， 如果係咁，似乎做人有優勢，即係譬如你真係做蚯蚓或者做隻貓咁樣，佢痛佢係嗱一來佢唔識祈禱，冇宗教啦，就係。佢痛苦就係痛苦噶咯，即係譬如你只貓幸福啫。如果嗰啲流離失所嗰啲，其實痛苦。但係人咧，照你咁講嘅話，就係人可以思考自己嘛，即係可以發現到哦，其實都無常噶啦，我嘅人生。佢至少有呢個虛位，可以令佢就算你控制唔到無常嗰啲嘢嘅痛苦，但係佢可以喺一個思想嘅層面安頓佢呢個痛苦。 但貓唔得，苦就苦啦。 係啦， 而家俾人虐待嗰個就係苦，冇法面對。 佢似乎有優勢過其他物種喎。 即係其他物種係純粹被動， 係啊， 人仲保留有一點主動。 好耐之前，我真係好耐之前啦，好耐好耐，好年青時候啦嚇。即係雖然我 而家都年青，唔使驚。 OK， 即係有陣時係講話其實咧做傻仔係最開心啦咁樣。我初頭都即係以前咧咁，即係冇咩咁，成日諗咁多嘢，睇咁多書嘅時候，覺得咦好似係喎，真係傻好似好啲喎。後來慢慢發覺真係唔係嘅，啲傻嘅賴咗佢唔識自己搞嘅，佢好痛苦啊！你唔知啊，你有冇見過啲傻嗰時候喺度大聲尖叫啊？即係其實唔係嘅，其實有智慧係好啲嘅，只要你有覺知。即係而家我哋個問題慢慢就去咗咧，有知覺同冇嘅分別啦。 冇錯冇錯。 但如果你話咧，譬如話嗰痛苦係點樣會冇曬啦？呢啲嘢真係冇啦。佢真係與天地同壽啦。佢真係唔知個地球點樣幾時爆炸，幾時咩白矮星咩俾咩嘢啊？佢唔會有知覺嘅，佢永遠都係咁樣嘅。佢意思咁係物質嚟嘅啫。 所以如果有覺知嘅世界裏邊咧，就係人係可能最好 啊。人我假設只係得一個生命，一次嘅生命，一次機會。你遲早都係咁嘅啫嘛，我哋咪遲早分解嘅啫嘛。你使乜咁 咩？ 大家一樣嘅啫，只不過你暫時性有少少啊，好聰明啊咁樣嘅啫，一陣就冇噶啦，唔使急嘅，好快。 遲早到你， 我自己即係。節目去到尾聲都無謂一味咁悲觀咁負面，唔係事實上我都唔係一往係往呢個虛無主義嘅方向諗嘅，即係我呼應翻頭先，其實秋生同埋阿康庭都有講過，即係原來我最近嘅諗法就係、是，即係你首先要將人生睇成係一個歷程嚟嘅。 即係你唔好成日睇結果，因為其實所有人嘅結果都係死嘅啫嘛。如果睇結果咧，就冇乜好睇。 冇得玩嘅，一定救唔到啊！ 咁如果你睇過程咧，你可以發現咗一樣嘢咧，就係、是、其實咧人嗰個活著嗰個時間嘅作用係好有趣嘅。好似頭先康庭講咧，你唔係話你做咗一樣嘢咧就拋諸腦後咧，就永遠都係污點啊，或者一個挫折嘅。你後來嘅所作所為咧，係可以轉化咗你前面嗰啲嘢所承載嘅意義嘅。咁我覺得呢個可能係暫時嚟講我思想上嘅一個出路啦，即係點解生而為人仲要繼續活落去啊？我講一個例子啊，即係一位好成功嘅藝人啦，古天樂先生咧，咁啊喺我讀大學嘅時候，佢有一首即係經典嘅金曲啦， 最近今期好流行嘅， 最近亦都重新流行啦，大家記得舞步啦，係咪？即係嗱，老實講，當其時我哋做僆仔咧，睇到係笑嘅，但係你即係點會知道即係？經過咁多年啦，佢嘅努力啦，做咗好多成就啦，做一個好人，一個可敬嘅人，即係佢真係會將一個原本係一個笑點啦，昇華成一個神話喎。而家大家都好想好多網民話你出嚟跳翻就好啦，即係大家都會笑，但係呢個係一個歡笑，而唔係一個取笑。咁啊，即係一個活生生嘅例子，令我明白到咧，原來即係人生個時間性好有趣。 努力係總有一個翻身嘅機會 嘅，係啊係。 即係你以前就你幾日黑歷史都好啦，都有機會令到佢變成咗一個有意義嘅。 即係老老實實，我嘅人生嘅笑點啊多好多添啦。 唔緊要，仲有機會咧，再 中年啫。原來我都仲有機會嘅，因為我諗呢個可能係一個比較正面啲嘅出路，因為畢竟都生而為人啦，即係冇得話我而家做優人啦，係咪？咁你係人就繼續用人嘅身份活落去，咁啊不如用一個動態嘅視點咁樣。 嗯。尤其是用抽西嘅講法就係、是，橫掂即係都係喺變幻裏面㗎啦。人哋 rap 咪人嘅人窿嘅，你唔知道我做咗 A 會變成 B 定變成 C 嘅人窿，睇後面嘅嘢全部唔知道。既然唔知道，我唔知道呢一件事究竟會變成好定變成壞嘅時候，點解你唔喺當下做一啲你覺得佢係好嘅嘢咧？ 嗯，好啦，咁我哋咧今集咧時間又差唔多啦，去到最後咧好高興咧抽咗上嚟同你分享佢嘅睇法啦。咁我哲學問題再次多謝抽身，多謝大家。